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5，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您的朋友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0月6日星期三，也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北京市交通委预计，今明两天下午2点到晚上8点将会出现返程高峰。银保监会发布通知，要求保障煤电、煤炭等生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新疆伊犁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此前病例的丈夫，至此一家三口都已经感染。美国贸易代表称将会与中方坦率对话，美国无意激化贸易紧张局势。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孙畅带您关注十一假期期间的重要新闻。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十一假期啊，返京客流开始增多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庆假期余额不足啊，就只有今明两天。那各地呢会陆续的迎来客流返程高峰。京津冀、长三角等热点地区城市周边道路返程方向的交通流量呢将会保持在高位，道路交通压力比较大。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东北地区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江汉西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区部分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陕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将会给交通安全带来不利的影响，也提示广大的司机朋友和节日出行的群众要注意返程时候的交通安全。假期余额不多，那么北京市交通委呢预计今明两天下午2点到晚上8点钟会出现返程高峰，7号返京压力尤为突出。根据高德地图的大数据预测，今天容易拥堵缓行的高速呢有京藏高速、大广高速、京港澳高速的部分路段，其中京藏高速北郊农场桥到上清桥方向拥堵时长会达到12个小时，提醒返京的朋友要提前规划出行计划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那结合着返京高峰日的客流特点，今明两天北京地铁6号线的青年路上下行末班车会各延长30分钟，地铁4号线会延长运营1小时，10月7号、8号7号线会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公交集团呢，重点对途经北京朝阳站的6条线路增加配车22部，服务返京客流，还将会在周边的场站储备机动车辆100部，视客流情况进行跨线支援。北京市交通部门会组织出租企业提前筹备运力，加强10月6号、7号、8号、22点到24点的运力保障。今年假期车流当中啊，新能源车也是很多的。除了拥堵，不少新能源车主遭遇了充电焦虑。这两天有一位从深圳回湖南啊，这样的一位新能源车车主，在路况不错的情况下，他依然遭遇了一场拥堵。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想在服务区给车充电的时候，出现了排队充电现象。排队4个小时，充电1个小时，原本8个多小时的路程，最终他花了16个小时。对此呢，国家电网发布消息说，今年国庆假期啊，国内高速公路每天的充电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平时近4倍。从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单日的充电量来看，10月1号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充电量达到 142.92万千瓦时，而1号到3号呢，国家电网的充换电服务网络总充电量同比增长了 59%。 国家电网表示，充电量创新高的原因呢，主要是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快速增长。截止到9月底，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678万辆，今年以来新注册187万辆，这已经是2020年全年的近 1.7 倍。铁路方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发布消息说，连日来呢，国铁集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全力确保冬季的电煤运输，做好今冬明春发电的供暖用煤保供运输工作。各铁路局集团公司与地方政府经济运行部门建立了日沟通机制，设立专门台账，每天对接存煤不足七天的电厂煤炭供存耗情况和运输需求，对电厂已落实煤源并提出保供运输需求的全力予以保障。目前全国363家铁路职工电厂的存煤平均可耗天数保持在 14.4 天。针对东北地区已经开始供暖的实际呢，铁路部门将会到达东北地区的煤炭运输列为保供重点，进一步加大装车组织力度，优先满足内蒙古中部地区到东北地区的电煤直达运输需求。为了维护煤电行业和商品市场的正常秩序，助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严防利用银行保险资金囤积居奇哄抬价格，银保监会昨天对外发布了通知，要求保障煤电、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生产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通知要求积极支持煤炭主产区和重点煤炭企业增加电煤供应，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对短期偿付压力较大但是符合支持条件的企业或项目，在风险可控、自主协商的基础上，可予以贷款展期和续贷。同时强调，要严禁利用银行保险资金违规参与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投机炒作，严禁挪用各种贷款，包括经营贷、消费贷，投机炒作茅台酒、名贵普洱茶等高端消费品，严禁对符合支持条件的煤电、煤炭等企业和项目违规抽贷断贷。同时，通知还强调，银行机构不得开发违反公序良俗、助长社会陋习和不良风气的墓地贷、美丽贷、彩礼贷等消费信贷产品，坚决打击各种伪创新。接下来的消息呢，我们关注一下辽宁的罕见极端天气。在刚刚过去的10月2号到4号，辽宁省出现了强雷雨天气。本次过程呢为历史同期罕见，多地是24小时的降雨量超过200毫米。辽宁省灾害预测预警中心发布了多个暴雨雷电冰雹红色预警，多地创下了历史同期最大的降雨量。本次降雨过程当中，辽宁省16座水库开闸泄洪。根据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统计，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4513人，全省受灾人口16583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533.13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6807.63万元。辽宁各地的消防部门连日来一直奋战在救援一线。根据电力供需平衡预测，辽宁昨天最大的电力缺口为197万千瓦，为较重缺电三级黄色预警信号，于是决定在昨天的16点到23点分别实施限电300多万千瓦时，但是呢，不对居民用电和未实施有序用电用户产生直接影响。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再来关注，从昨天开始到12月31号，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冬奥赛区的八个竞赛场馆呢，会举办十项国际赛事，三个国际训练周和两项国内的测试活动。供电保障作为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一环，也会迎来终极模拟考试。为了保障冬奥会筹办工作顺利进行，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投入供电保障人员10560人，周密制定供电保障方案、应急预案，及时采集监控电力数据，有序地推进场馆临电服务项目设施，加强场馆的测隐患排查，做好保障人员的认证培训，落实落细疫情防控举措，以首善标准统筹推进冬奥筹办各项重点任务。昨天上午，北京冬奥会运行指挥部召开了首次调度会，听取当日测试赛安排及场馆防疫运行等情况。会议强调，要做好每日复盘评估和问题整改，事不过夜，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沟通磋商，不断提升办赛能力和水平。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2021-2025， 提出到2025年北京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例要超过 99%， 到2025年北京高考高招比例要超过 90%。 北京计划在未来五年新建改扩建和接收居住区教育配套中小学150所左右，完成后新增学位16万个左右。在城市副中心、三城一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功能区和人才聚集区，规划建设17所左右的优质中小学校。除此之外，还要重点打造1-2所的高品质国际学校，重点建设12所有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00个左右的骨干特色专业，有序疏解中心城区部分普通高校，研究推进相关高校到郊区落地，努力实现区区有高校等目标。再来关注一下生态领域。近日呢，玉渊潭公园东北部生态湖岸示范区一期向游人开放了。游人在北京城三环之内就能够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场景。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在公园东湖的东北角，顺着游览步道前行，左右两侧都是一些常绿树种和灌木。在靠近岸边的区域，新栽种了10几株樱花树。这些樱花树的品种叫阳光，明年开春，盐湖的千里樱堤景区不仅长度会增加，色彩也会更加丰富。这处长约300米的示范生态湖岸，原来是锚石砌筑的垂直泊岸，岸边游客偏多，水鸟不容易上岸，也缺少安全的栖息场所。公园通过增设2000平方米的浮床，栽种了黄菖蒲、千屈菜、小芦苇、旱散草、水鸢尾等水生植物的湿地带，降低了4段泊岸的锚石墙。增设了坡道，营造了潜水区和栖息地，水鸟游着游着就可以从坡道来到浅滩，享受悠闲生活。同时，生态湖岸布局的调整也使得它们不容易受到游客的干扰。通过增加山楂、海棠、蛇莓等食源植物，荆芥、千屈菜等蜜源植物，招引鸟类和昆虫，提升了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为了满足游客的近水观景体验的需求，公园翻新了两个近水平台，周边设置了4组六面体科普转筒，向游客传播湿地、鸟类和植物相关的科普知识。改造区域内，利用修剪下的树枝等循环再利用材料，设置了4组昆虫之家、2组本节石堆，为野生动物提供隐蔽、栖息、觅食等人类活动干扰相对较低的生态场所。 疫情方面，来关注一下国内疫情动态。新疆昨天0点到下午5点，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为10月3号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的丈夫。这一病例呢，作为密切接触者，在3号进入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了医学观察，10月5号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过专家诊断为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目前已经转运到霍尔果斯市的定点医院接受治疗。3号，霍尔果斯市在3天1次的常规核酸检测当中呢，发现2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2例感染者是母女关系。至此，霍尔果斯这1家3口都已经感染了新冠肺炎。截至昨天下午5点，霍尔果斯市完成了第二轮全市全域全员核酸检测工作，除集中医学观察点报告的1例阳性之外呢，其余全都是阴性。目前，霍尔果斯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已经展开。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4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计划与中方就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情况、产业政策等问题展开坦率的对话。他说，美方无意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戴奇首次阐述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政策愿景。他说，美中经贸关系影响深远，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如何相处不仅影响两国本身，也影响着全世界。他说，美国政府以前处理对华经贸问题的手段没有解决美方根本关切，拜登政府将寻求以全新、全面和务实的方式处理对华经贸关系。他同时说，美方将启动针对性的关税豁免程序，允许美国企业申请豁免某些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他还提出美中两国长久共存的概念，寻求开辟改变美中双边贸易格局的新路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近日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打赢贸易战只会带来双输。中方一贯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坚定按照国际贸易规则办事，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72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田璐，1986年出生，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北京市政法系统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才。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1992年1月18号到2月21号，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反复强调的重大问题之一。他指出，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谈话中，邓小平还阐述了其他一些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南方谈话阐发的一系列全新的思想，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驱散了人们思想上的雾霾。他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他是看心点， 越 但是越新越好， 越高越好， 他也就越高兴。 他把穷人 他打起来了， 穷了几千年了， 是时候了。 日本主义发生了好多年了，几百年了，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了，再耽误不得。中国的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开放，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他最后讲这些话，他玩命拼啊！最后啊，你看他讲话多激动，多频繁呢、多恳切呀、多用心呢、多付出了自己的感情，而付出了自己，最后甚至把自己这点精气神都要弄完了，一下子身体垮下来了，再没有缓过来了。这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到最后了，拼了老命把最后的政治交代完成， 这一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做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做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二是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推动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扬起了新的风帆，全国上下积极性高涨，经济快速发展，世界的目光也聚焦中国，来华投资热潮再度兴起。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时间来到了7:56，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荫。黄工，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 黄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目前呢，咱们北京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在11度左右。昨天下午啊，到今天早上6点呢，全市是有这个小到中雨天气。目前呢，在东南部还有一些零星雨或小雨。那么今天上午啊，大部分地区呢还是有零星雨的天气。中午到傍晚呢，雨势会有所加强，会有明显的啊，但是还是明显的，也就是明显的小雨天气吧。受这个阴天降雨影响呢，今天最高气温仅有14度，所以啊，今天出行啊，还有户外游玩啊，重点就是防雨，还要注意添加衣物。那么今天夜间呢是阴转晴的天气，风力很小，也就是2级左右，气温呢会逐渐下降，最低气温预报呢，平原地区啊7度左右，山区呢更低一些，现在看呢也就是4度到7度的样子，这个啊也是咱们今年入秋以来呢最低气温值。这样的气温呢，体感应该说是有明显的寒凉的这个感觉吧。 确实，也不瞒大家说，我今天已经把秋裤上身了，哎，因为这个最高温度14度，确实也应该多采取一些保暖的措施哈。黄工，我还想多问一句，就是这样的温度在历史同期来讲也算是比较低的吧？因为往年的十一黄金周确实没有14度左右这样的最高气温哈。 最高气温这主要是今年呢是略有偏低，但是和常年相比呢，还是应该是正常范围之内的。 那未来几天，那未来几天天气会怎么样？ 未来几天呢？目前来看，北京的天气啊，明天7号也是咱们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吧。是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可以回升到18度左右。这个天气呢，应该说对返乡啊、回程啊都没有影响。后天8号呢就开始上班了，天气呢和明天也就是7号差不多，对出行、上班啊、户外活动啊，没有什么影响。也就是后天的夜间啊，到9号，也就是大后天吧。目前来看呢，又有一次新的降雨天气过程。 好， 这个呢，对上班啊、户外活动啊，还是有不利的影响。请咱们听众朋友吧，及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好嘞，非常感谢黄工的介绍，谢谢，再见。 好的，再见。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5到35，空气质量属于1级优。近期降雨比较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有小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然后进入主播在线第二时段，就是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稍后见。

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岁月绽放青春笑容，迎接这个日期。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花一世情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期节目我们聊了冠标工作的难点，那什么是冠标呢？所谓冠标，就是贯彻执行15项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本期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冠标的相关问题。 北京市冠标工作的落实情况如何呢？为了深入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加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标准化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医疗保障改革发展需要，统一规划，统一分类，统一发布，统一管理，同时贯彻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医保发2019-39号，关于贯彻执行15项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的通知医保办发2020-51号，贯彻执行15项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实施方案医保办发2020-57号等文件规定。我市冠标工作分阶段有计划的推进，其中冠标工作经过了前期准备及宣传，建立精细化管理的3大目录库，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建立应急预案，组织验收工作等5个阶段。 在整个冠标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我中心坚持2条腿走路，加强与国家局以及区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的沟通，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坚持多层次管理，加强督导，建立问题闭环机制，一步步稳扎稳打。截至9月15日，我市已经正式启动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新标准，目前本市系统运行稳定。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是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李，你装修这民宿得花不少钱吧？ 不用担心，我有邮储银行民宿升级贷，它额度高，期限长，利率低，专为民宿老板纾难解困。您也快去试试吧，详询95580。 以上为广告时间。